想你了，他说起未来眼眶红了，谁爱谁心里面晓得，说不说看谁更洒脱，寂寞的快要把我吞噬，我只能靠着记忆过活，我知道找个人很简单，也知道幸福有多难模样， 就和你分享， 茶香清香，伴着那夜夜曙光。 啦啦。 瑟瑟带着入秋的凉，愿为藤是灯会小火的光，双秋归乡并肩长月而上，却没成想碰见那个同窗， 其中有个姑娘眼睛大又亮，对你说什么前路还漫长，怒火冲破胸膛血腥的短装，身着这开裆她好生漂亮， 双鬓白下一盏醉里小娘，星星年与你举掌花正常，藏住不说却是一味勉强，每天天懂得我所有佯装， 啦啦啦啦。

据说狮子座的。